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8月25号，星期三，农历7月18。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住房租赁条例公开征求意见。 本轮境外关联疫情已经得到全面控制。 北京环球度假区9月1号开启试运行。 东京残奥会开幕。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条例特别提出，当租金快速上涨时，主管部门可以采取措施调控住房租赁市场，这也是继住建部公开住房租赁条例后，首部公开的地方版住房租赁条例。 征求意见稿提出，本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健全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支持居民通过租赁解决住房问题，改善居住条件。 征求意见稿中，规范市场秩序，建立租赁合同网签系统，增加调控手段等多个亮点，将有效推动租赁市场平稳、健康、有序发展。 朝阳区望京街道国风社区昨天0点解封，本轮疫情全市封控社区全都清零。 截止到8月23号晚上的12点，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月苑二区、房山区岩村镇乐活家园社区由中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目前全市都是低风险地区。本轮境外关联疫情已经得到全面控制。 但是解封不等于解防，市疾控中心提醒公众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时值开学季，家长还要做好学生开学前的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 符合接种条件的但还没有接种疫苗的朋友要尽快接种了。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要根据教育等相关部门的通知主动配合接种。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环球度假区为期3个月的内部压力测试工作临近尾声了，9月1号将开启试运行。参与试运行测试体验的受邀客人需要提前绑定身份信息，在主题公园入口处完成门票及身份核验，通过疫情防控的相关检查后才能入园。 北京环球影城试运行门票不会对公众售卖，并且不能转让，请消费者不要购买所谓的试运行门票，以免造成损失。 8月23号到8月25号，13亿元北京市政府专项债券公开发行，个人、机构与企事业单位投资者可以通过12家银行的柜台网点或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认购。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了解到，债券销售火爆，部分银行的额度已经售罄。来听报道。 本次发行的债券资金将用于朝阳区孙河乡前尾沟组团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海淀区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债券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 2.83。 23号上午10点起，专项债通过银行柜台正式发售。记者了解到，工行北京市分行代销额度达到3.4亿元，位列同业首位。本期债券获得了个人客户和中小型企业与机构客户的积极响应，踊跃认购，实现首日售罄。另一家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所代销的额度也在24号售罄。目前只有个别地方商业银行还有几百万元的少量额度，整体上看销售火爆。北京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北京市财政局具体办理债券发行、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等事项的记账式债券，具有评级高、利息收入免税、税收还原收益好、流动性好、认购起点低等优势。此前主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2019年4月1号首次通过银行柜台渠道面向个人、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进行销售。本期专项债是地方债第二次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售。根据计划，今年10月预计还将有北京市政府地方债通过银行柜台市场发行，投资者可以提前关注。

中国残奥选手们将参加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角逐，这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 这是中国第10次派团参加夏季残奥会，此前中国已经连续4届获残奥会金牌和奖牌数双第一。 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男子肢残田径运动员王浩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昨天宣布，他将在明年举行的全国和地方选举中竞选副总统一职，希望在打击毒品犯罪、刑事犯罪和反政府武装等方面继续推动工作。 杜特尔特现年76岁，2016年出任菲律宾总统。依据菲律宾现行的宪法，总统任期为6年，不得连任。菲律宾定于明年5月举行全国和地方选举，选出新一届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地方行政长官和议员等。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央视网关注美国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中国外交部表示，情报机构去搞病毒溯源本身就是反科学。 中国新闻网发表评论，单日确诊屡破20万，美国编出一份抗疫反面教材。 新华社报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系列重大主题进入课程教材。 新京报发表社论，环球度假区试运行，打造北京文旅新地标。 北京日报关注百个市级示范小微空间年内开建，公布在城六区及城市副中心。 北京青年报介绍，9月1号起，北京实施车险投保实名缴费。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您将听到蔡奇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讲座上强调，切实把韧性城市要求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之中。 今天早晨7点半开播的主播在线，您将听到去年北京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3.1%。国家铁路局称，我国四纵四横高铁网已经全面建成。美国科学家发现新冠病毒超级抗体，它可以对抗所有变异毒株。 鹅肠处理的不干净，黄喉变质，生菜回收再用。某位艺人经营的网红餐厅连锁火锅店被浙江省市两级市场监管局联合约谈，某门店被责令整改，立即停止经营。事件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关注。其实这并非个例，近段时间有多家网红餐厅被爆出食品安全问题。网红餐厅问题频发，漏洞在哪？网红餐厅如何才能保持热度，持续获得消费者的信赖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上海的李先生花了11000块钱买来一棵香樟树，先是种在院子内，后来移到了院外。因为大树越发茂盛，影响采光，他决定将树修剪一番，把分枝砍除，剩余2米多高的主干。没想到却被城管部门认定为砍伐树木，并作出罚款14万元的处罚。修剪自家种的树被罚14万，冤不冤？今天下午1点12分，请收听《警法在线》节目。 北京市举办教育双减工作推进情况新闻发布会，丰台站主体结构完工，整点快报将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 在非必要不出京政策下，京郊有哪些亲子游目的地呢？就让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带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门头沟区的妙峰骑行小镇。 妙峰骑行小镇位于京西门头沟妙峰山地区，距离市中心40公里，面积16000多平方米，是集地方特色农业、非遗体验、亲子教育、休闲采摘、体育赛事等项目为一体的综合田园体。目前京郊不少采摘园的水果陆续成熟，采摘也成为亲子游的重要一环。在这里可以采摘有皇家贡梨之称的门头沟特色果品金白梨，这也是北京唯一冠以金字命名的果品。另外，游客还可以品尝被评为门头沟精品民宿特色菜品的妙峰鸽子，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作为亲子家庭出游的目的地，景区内配有滑梯、蹦床、沙坑等儿童娱乐设施，孩子们还可以喂养小动物、钓小鱼、汤水、参加冰雪泡泡趴等活动。小朋友玩耍的同时，家长们的休闲娱乐设施也包括了像棋牌、台球、真人 CS、骑行等项目。妙峰骑行小镇负责人尹丹介绍， 游客呢，他们可以自己带食材来这边做饭，费用呢是按人头收费的50一位。除了做饭以外，就没有其他的费用了。

令于先生、安女士等幼儿家长尤其在情感上不能接受的是，一个已经大范围关店并且拖欠家长日托费用的日托机构，为何依旧能成为所谓的托育行业标准制定者，大肆做广告宣传招生， 宣称他的加盟园区，他又变成了托育行业什么制定者，这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吗？他自己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他还在大张旗鼓的在运营在宣传，包括我们去给他留言全都被删，我这个我就感觉很气愤，骗了人这败着诉，然后这还招摇撞骗。 为何是情况？记者以寻求商业合作的加盟商的身份拨打茂凯婴童学院全国客服电话，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公司运营状态都是正常的，之前关店的直营园区相关遗留问题已经处理完毕。 30家店，是有直营有加盟，我们直营人是在上海、济南和西安，其余的都是加盟店。疫情原因确实是有部分门店关闭了，但是目前我们运营的状态都是正常的，对我们的加盟商就是都没有受到影响。 确定都处理完了，没有什么遗留的一些问题是吗？ 我们之前的这些店就是都是在已经是处理完毕的。 记者又辗转联系到茂凯婴童学院工作人员韩先生，他表示关店是由于成本太高，公司正在分批退还家长日托费用。 我们也是在解决，我们没有回避这件事，而且我们注册资金一个多亿，就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我们应该不至于去跑路，导致现在这个资金稍微有紧张。我们是每个月都会还给家长钱，只是会分批按登记的顺序挨个去处理这件事情。对， 由于博思美邦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与北京博思美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都在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记者首先拨打区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电话核实情况。 这种托管班件您可以先向教委那边去反映。 记者又联系到朝阳区教委，工作人员表示 您先咨询一下卫健委吧，咱们教委这边有两类机构的一个审批和管理，一个是3到6岁的幼儿园，另外的话是6到18岁中小学生学科类的线下培训机构。 记者致电负责辖区内托育行业相关工作的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信访办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多次对茂凯婴童学院进行约谈，但政府部门只能督促，无法强制执行。 找了一个代表，老板咱也见不着，我们只能说是起到一个督促的作用，这个具体的真的咱还真得走司法程序，走咱们政府部门，他没有执法权，不能强制执行。 据于先生等已经走司法程序的家长反映，由于此公司北京博思美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账户上可以用于赔付的资金较少，所以家长退费受阻。为此，记者咨询了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助理教授季放。 建的是子公司的话，其实就是想用子公司的这个有限责任去规避经营的风险。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咱们的家长呢，可以先是对这两家公司先提起诉讼，让他们清算，先把财产该有多少是多少先计算出来，清算出来该赔能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想追到他的母公司的话，在我们的法律上啊，公司法上，那基本上就只剩下这个揭开公司面纱这一条路可以走了，就是要去认定这个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间的存在一个人格混同，就这两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家公司。 那么针对家长反映的茂凯婴童学院将自己定义为托育行业标准制定者做广告招生，是否违反相关法律呢？季放认为 这个广告呢，它应该是一种对于自己的实际情况的一种表达，如果它进行了这个过分的表达，那这种情况下是有这个欺诈消费者的这种可能性的，我们是可以向这个国家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向他们去进行举报去查处的。 此事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近日，西城区荣丰2008小区居民马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所居住的15号楼楼道环境卫生让居民非常苦恼。马先生说， 3层到14层的这个步行楼梯啊，基本上都倒满了尿，这个情况是存在5-6年了。 另外，马先生告诉记者，楼道内还长期有人吸烟， 几乎每层都有抽烟的，而且有的比较凶的，就像那个花坛，那种坛子呢，直径大概是45公分，高度是53公分，就那么满满一坛子烟头。 马先生表示，最近因为北京接连降雨，空气潮湿，楼道内味道更加难闻。